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香港真係開始進入一個萬馬齊喑、因言獲罪嘅黑暗時代。嗱，頭先我講香港電台呢一個例子，大家就睇到啦，係咪？今天就香港電台，明天就到有線電視，係咪？今天香港電台嘅記者去問一條問題，被認為有違一中原則，係咪？明天就輪到，係咪？呢、这個其他嗰啲民間嘅新聞機構，如果問同樣嘅問題，都有違一中原則。咁香港市民仲有咩新聞自由呢？係咪？跟住再嚟就係因言獲罪，係咪？萬馬齊喑。喂，香港一直以來都係信息自由流通，係咪？傳媒百花齊放。喂，你可以親共，你可以親中，係咪？你可以反共，係咪？可以反中，係咪？百花齊放，係咪？當然，傳媒基本上喺新聞上邊，佢未必可以，未必應該有好明顯嘅政治立場。咁但係作為民間嘅傳播媒體，佢喺評論度，係咪？佢有佢嘅即係言論方針，冇問題㗎。只要係百花齊放、大明大放，咁咪由公眾去選擇呢啲信息，或者選擇呢啲評論。係嘛？或者通過唔同嘅意見，公眾更加耳聰目明，係嘛？分得清楚咩叫啱，咩叫唔啱，咁有咩問題啫？如果你得一種聲音，哪怕呢種聲音係所謂民主聲音，係嘛？只有一種嘅啫，唔容許有雜音嘅，呢、這個都已經唔係民主啦，係咪？同樣嘅道理，係嘛？又唔可以只有一種聲音就淨係親共嘅，係嘛？嗰啲反共嘅聲音啊，不能夠容納嘅，呢、這個社會係冇辦法進步嘅。言論自由的爭議是咩？係百花齊放嘛，思想解放嘛，思想獨立嘛。我哋接觸信息的人，接觸媒體的人，喂，我哋自己去分啊嘛，係咪？只要個社會是開放的，個言論市場是開放的，大家就懂得分嘅，係咪？而家唔係，而家你要搞一言堂，係咪？只可以有一種聲音。大家知道萬馬齊喑是什麼意思啦，即喑就是啞然無聲，萬馬齊喑就所有的馬都沉寂無聲。其實這個就是形容在專制帝王統治底下，即人民不敢說話，中國就是萬馬齊喑。你說不是啊，現在都很多電視很多電台在說話，說一種聲音就等於萬馬齊喑，是吧？這個是龚自珍嘅《己亥雜思》其中一首啊，咁我哋我記得我出嗰本《敢有歌人動地哀》嗰本文集咧，亦都有引述呢個萬馬齊喑呢一個典故啊。咁啊，龚自珍面對呢個腐敗嘅滿清政府提出改革，咁佢誒寫咗300多首詩，叫《己亥雜思》，己亥年寫嘅啊。咁啊，一首政治即係。一部政治詩啊，咁其中有一句就係叫做即係萬馬齊喑，究可哀。而家香港就係啦，你睇香港電台呢個例子係咪？跟住你睇下好多傳媒，佢而家唔係話我哋近時講嘅自我審查，而係自動獻身係咪？即係諗於共產黨嘅強權係咪？即係近時我哋會咁講，哇！你即係面對強權咁你。你即係你唔夠膽啊，係嘛？或者就自我審查啦，好消極咁樣。但係而家唔係㗎，而家好積極嘅，好積極就唔係自我審查，係自我奉獻，係嘛？大家只係講一種聲音，係嘛？好啦，再嚟更進一步咧，就因言獲罪。因言獲罪嘅意思就係講 佢可以話你唔啱，或者甚至有啲無形嘅壓力，令到你自我檢查，係嘛？好啦，再進一步就係你自我逢迎、自我獻身、自動獻身。但係而家就更進一步，係嘛？要揾啲惡法嚟對付你，咁你動輒咧就係因言獲罪，言論都有罪，咁啊！咁而家好多例子喎，真係不勝枚舉噶啦，開始係嘛？23条準備立法係嘛？23条未立法嘅時候，有咩整啲煽動罪都夠膽係嘛？用呢個殖民地嘅惡法係嘛？喂，呢、這個有一個區議會主席，喂佢喺個社交媒體分享一段嘢，咁你就可以話佢煽動係嘛？煽動宣傳。喂，呢啲係共產黨先有噶嘛，大佬？因為舊共產黨嗰陣時有一條個反革命宣傳罪，後來就即係開始改革開放之後，覺得呢一條罪其實真係大家都認為喂點樣反革命啫？仲有咩革命啫？而家係係嘛？你都建咗國啦，仲革咩命咧？係嘛？你話俾我聽，你仲革咩命咧？喂，仲有你已經走市場經濟，唔係無產階級專政，咁啊唔需要搞無產階級革命啦嘛。當你仲有資產階級嘅時候，你咪要搞革命，消滅啲資產階級，變成全部無產階級，即係獨裁，咁啊走入共產主義天堂，呢個係共產黨嘅理想嚟噶嘛。好啦，到鄧小平搞呢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，搞市場經濟，咁就冇人再講無產階級革命啦，係咪？而家啲資產階級。佢唔會俾人革命嘅，喺大陸嘅資產階級會俾人革咗嗰啲錢嘅啫 ，OK 係嘛？你啲私有企業係嘛？共產黨再立埋你，咁啊革埋你啲錢咯，咁簡單分你身家，而家開始做啦，習近平係嘛？但係冇無產階級革命，咁你反革命宣傳罪好戇居噶嘛，係咪？咁啊於是就改咯，改咩咧？改煽動，即係呢個煽動顛覆，煽動顛覆罪係嘛？煽動顛覆罪就話你一啲言論係咪？就係、是、企圖去煽動啲人顛覆呢個中央人民政府，顛覆中共政權係咪？咁佢嗰個講法就係話全世界都有呢啲嘅，即係叛亂罪啊之類啊咁。但係你煽動係言論嚟噶嘛，係咪？所以由反革命宣傳罪變成煽動顛覆罪，其實都係一樣嘢嚟嘅。不過因為嗰個革命已經不再存在啦，你再講反革命先存在，好似即係同而家即係嗰個時代即係有少少脱節，係嘛？同而家中國嘅情況係脱節，所以就將佢由反革命宣傳罪就變成煽動宣傳罪，煽動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。喂，一個傳道人，一個牧師喺講道嘅時候提到習近平係罪人。咁呢個有咩問題啫？基督教嘅教義好清楚噶，係咪？世人都犯了罪，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嚟嘅，係咪？所以上帝派佢獨生子，係咪？降生為人，然後幫我哋贖罪。咁所以你話你習近平係罪人，作為一個牧師講道嘅時候講，有咩問題啊？咁就叫做煽動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啊！煽動。颠覆宣传罪判9年监，呢、這个就是叫因言获罪。最近有一个即系好出名嘅地产商，中国又好敢讲嘢嘅，成日你可以上去 YouTube search 下任志强三个字，就反揾到好多任志强接受即系大陆嗰啲传媒访问嘅时候，所谓敢言讲啲咩嘢，咪又系指反贪官不骂皇帝。最近就據說佢有一篇文章就話有一個人除咗衫都想做皇帝啊，即係發咗夢都想做皇帝嘅小丑，咁就話佢係話鄧小平，跟住而家人間蒸發失咗蹤。嗱呢種情況好快就嚟到香港噶啦，係咪？你而家啲差佬都可以，你啲差佬呢啲咁嘅黑警嘅水平，你竟然可以喺個社交媒體度係咪尋章摘句？喺度 search 係有咩人去分享到一啲嘢係可以告佢煽動宣傳嘅？用翻殖民地嘅惡法，嗰、那個係針對你對英女王不敬嗰條咁嘅惡法係嘛？攞出嚟用，咁所以呢個萬馬齊喑、因言獲罪嘅時代已經出現啦，係咪？ 香港要正式进入一个万马齐喑、欣然获罪的时代，就是以这个例子已经看到。还有这样一个执法机构去做这样东西，那使什么二十三条立法呢？是吗？有很多人这样问，但他都会二十三条立法，他理由很简单，因为还有那些国家安全啊、分裂组、分裂国土啊、勾结外国势力那些啊，系咪？全部喺廿三条里边有讲噶嘛，系咪？咁嗰啲佢都要喂有一套法律系咪嚟搞你噶嘛？你而家搞言论入罪就用呢个煽动宣传，嗰、那个都唔系言论啦、啊。老实讲，即系佢分享网上嘅啊，即系一段贴文系嘛，一个 post 系嘛。即係代表佢同意，有時分享嗰段嘢未必代表同意嗰段嘢嘅，大佬，你都係有喺即係社交媒體去分享人哋啲嘢，你分享有時未必代表你同意噶嘛，係咪啊？你可能係極不同意嘅，你分享俾人睇下佢有幾衰都得噶嘛，係咪？喂，呢啲點樣拎上法庭去告啊？請問，如果法庭告得入，香港仲有喂大佬仲有咩言論自由啊？一定冇啦，係咪？所以。即係你從香港電台呢件事你又睇到啦，係咪？而家不斷打壓香港電台，我諗梁家榮即係好彩嘅就係做埋呢個約就收工，係咪？唔好彩嘅就係分分鐘咧就即係梁振英嗰、那個即係建議咧係得到呢一個政府嘅接納，就係、是、炒咗梁家榮，即係未滿約已經炒咗佢，係嘛？嗱、這、呢個就唔係梁家榮一個人嘅問題。是所有我哋香港嘅新聞機構面臨嘅個同樣嘅問題。今日你可以搞一個公營嘅新聞機構，明天你可以搞一個民營嘅新聞機構，係咪？所以真係沒有人自孤島，不要問喪鐘為誰而敲，喪鐘就為你我而敲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奮起抵抗。